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九章，伏地魔的仆人，第五十五集。 布莱克先生，小天狼星， 赫敏说。布莱克听到有人这样称呼自己，惊得一跳，瞪着赫敏，好像很久没有人礼貌地对他说话了。 希望您不介意我问一下，您是怎么逃出阿兹卡班的呢？如果没有用黑魔法。 谢谢您， 小矮星叫道，一个劲儿朝他点头。 对呀，这正是我。 卢平用一个眼神打断了他。布莱克眉头微皱地看着赫敏，但似乎并不是对他感到恼火，而像在考虑怎么回答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， 他缓缓说道。 我想我没有失去理智的唯一原因是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那不是一个愉快的念头，所以摄魂怪不能把它从我的脑子里吸走，但他让我保持神志清醒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使我能够保存我的法力。所以当情况变得太难熬的时候，我可以在牢房里变形，变成狗。你们知道摄魂怪看不见， 他咽了口唾沫， 他们靠感知人的感情向人靠近，我变成了狗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觉察出我的感情不大像人，也不太复杂。不过当然了，他们以为我像其他囚犯一样正在丧失理智，所以没有在意。但是我很虚弱，很虚弱，没有魔杖，没有希望驱逐他们。可是后来，当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彼得，我意识到他在霍格沃茨，在哈利身边。如果有消息传到他耳朵里，说黑势力在重新抬头，他在霍格沃茨下手最合适不过了。 小矮星摇着头，无声地动着嘴巴，但好像被催眠了似的，一直瞪着布莱克。 一旦确定自己有了同盟，他就会采取行动，把波特家的最后一个人献给他们。如果他能献上哈利，谁还敢说他背叛过伏地魔？他会被当成功臣一样受到欢迎。所以我必须做些什么，因为只有我知道彼得还活着。 哈利想起维斯莱先生曾对妻子说过， 守卫说他常说梦话，总是那一句，他在霍格沃茨。好像有人在我脑子里点起了一把火，摄魂怪无法消灭的，那不是一个愉快的念头，那是一种执念，但它给了我力量，让我头脑清醒。所以一天晚上，当他们开门送饭进来时，我变成狗溜了过去。他们对动物的感情不太敏感，就被弄糊涂了。我很瘦很瘦，瘦得能从铁栅栏之间钻过去。我用狗的身子游回了大陆，然后往北走，以狗的形态溜进了霍格沃茨校园。之后我一直住在近邻里，当然了，看魁地奇比赛的时候除外。你飞得和你爸爸一样好，哈利。 他看着哈利，哈利没有转过脸去。 相信我， 布莱克嘶哑地说， 相信我，哈利，我从来没有出卖过詹姆和莉莉， 我宁死也不会出卖他们。 哈利终于相信了，他嗓子眼发紧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不！ 小矮星跪了下来，好像哈利的点头就是对他判了死刑。他跪着爬向前，低声下气，双手紧握在胸口，像是在祈祷。 小天狼星，是我呀，是彼得，你的朋友，你不会…… 布莱克踢了一脚，小矮星畏缩了一下。 我袍子上的污秽已经够多了，不要你碰。 布莱克说。 莱姆斯， 小矮星哀叫着转向卢平，在他面前乞怜地扭动着身躯。 你不会相信这些吧？要是他们换了方案，小天狼星不会告诉你吧？ 不会。如果他以为我是奸细，就不会告诉我，彼得。 卢平说。 我想这就是你没有告诉我的原因吧，小天狼星。 他越过小矮星的头顶，不经意地说。 原谅我，莱姆斯。 布莱克说。 哪里的话，大脚板，老伙计。 卢平说着卷起了袖子。 那么你也原谅我曾经以为你是奸细好吗？ 当然。 布莱克憔悴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他也卷起了袖子。 我们俩一起把他干掉，我想可以。 卢平冷峻地说。 不，不要！ 小矮星惊恐地叫道，慌忙转身爬向罗恩。 罗恩，我不是你的好朋友，好宠物吗？你不会让他们杀我的，罗恩，对吧？你会站在我一边，是不是？ 但罗恩带着极度的厌恶瞪着小矮星。 我竟然让你睡在我的床上！ 罗恩说。 好心的孩子，好心的主人。 小矮星朝罗恩爬去。 你不会让他们那么做的，我是你的小老鼠，我是一个好宠物。 如果你当老鼠当得比人好一些的话，那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，彼得。 布莱克尖刻地说。罗恩的脸色因疼痛而显得更加苍白，他把伤腿移开，不让小矮星碰到。小矮星跪在地上，转过身，踉跄向前，扯住了赫敏的袍子的下摆。 可爱的女孩，聪明的女孩，你不会让他们帮帮我？ 赫敏把袍子从小矮星的手里拽了出来，退到墙边，看上去很害怕。小矮星跪在那儿，控制不住地哆嗦着。慢慢把头转向了哈利。 哈利，哈利，哦，你看上去跟你爸爸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 你怎么还敢对哈利说话？ 布莱克怒吼。 你怎么还敢面对他？你怎么还敢在他面前说他这么？ 哈利， 小爱星低声说，张开双手跪着走向他。 哈利，詹姆不会希望我被杀死，詹姆会理解的，哈利，他会对我手下留情。 布莱克和卢平一起上前抓住了小矮星的肩膀，把他撂倒在地。小矮星坐在那儿，恐惧地抽搐着，仰视着他们。 把莉莉和詹姆出卖给了伏地魔， 布莱克说，他的身子也在哆嗦。 你还想抵赖吗？ 小矮星痛哭起来，那样子看着十分恐怖，像一个秃了顶的大婴儿，畏缩地坐在地上。 小天狼星，小天狼星，我能怎么做呢？ 黑魔王，你们不知道，他用你们想象不到的武器，我害怕呀，小天狼星！ 我一向不如你、莱姆斯还有詹姆那样勇敢，我 从来没想这样。是那个连杯子都不能递的人逼我。 别说鬼话！ 布莱克吼道。 莉莉和詹姆被杀之前，你就已经给他传了一年的情报了。你就是他的奸细。 他到处得势。 小矮星叫道。 违抗他有什么好处啊？ 对抗世上最邪恶的巫师有什么好处？ 布莱克一脸可怕的狂怒。 是为了拯救一些无辜的生命啊，彼得。 你们不知道。 小矮星哀叫。 他会杀了我的小天狼星。 那你就应该死。 布莱克咆哮道。 宁死也不能出卖朋友。我们为了你也会这样做的。 布莱克和卢平并肩而立，举起了魔杖。 你应该想到， 卢平轻声说， 伏地魔不杀你，我们也会杀你。永别了，彼得。 赫敏捂住面孔，身子转向了墙壁。 不！ 哈利喊道，他跑上去挡在小矮星身前，面对那两根魔杖。 你们不能杀他！ 他气喘吁吁地说。 你们不能！ 布莱克和卢平都很吃惊。 哈利，是这个恶棍害得你父母双亡！ 布莱克吼道。 这个卑躬屈膝的垃圾看着你死掉，连汗毛都不会动一下。你听到他自己说了，对他来说，他这副臭皮囊比你全家的性命都重要。 我知道。 哈利喘着气说。 我们把他带到城堡去，交给摄魂怪，他可以进阿兹卡班，但不要杀他。 哈利！ 小矮星叫道，一把搂住了哈利的膝盖。 你，谢谢你，我不配呀、啊！谢谢你， 放开我！ 哈利厉声说，厌恶地甩开小矮星的手。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，而是因为我想我爸爸不会愿意他最好的两个朋友成为杀人犯。为了你这种人。 没有人动一动，没有人发出声音，只有小矮星紧捂着胸口艰难地喘息。布莱克和卢平对视了一下，然后一起垂下了魔杖。 你是唯一有权做出决定的人，哈利。 布莱克说。 可是想想他做的， 他可以进阿兹卡班。 哈利又说， 如果有人该进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他。 小矮星还在他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。 很好， 卢平说。 让开哈利。 哈利犹豫着。 我把他绑起来， 卢平说。 没别的，我发誓。 哈利站到一边，这次是卢平的魔杖射出了细绳，接着便见小矮星在地上扭动着，被绑得结结实实，嘴巴也被塞住。 但是彼得，你要是敢变形。 布莱克低吼道，他的魔杖也指着小矮星。 我们就马上杀了你。 哈利，你同意吗？ 哈利看着地上那个可比的家伙，点了点头，使小矮星也能看到。 好， 卢平说，突然变得高效务实。 罗恩，我接骨头不如庞弗雷女士拿手，所以我想最好先把你的腿扎起来，待会儿送你去校医院。 他快步走过去，弯腰用魔杖敲了敲罗恩的腿，念道， 夹板紧扎。 绷带一圈圈地绕着，把罗恩的腿紧紧绑到一根薄木条上。卢平扶他站了起来，罗恩轻轻地将身体的重量移到伤腿上，没有皱眉。 好些了，谢谢， 他说。 斯内普教授怎么办呢？ 赫敏望着趴在地上的斯内普，小声问。 他没什么大事儿。 卢平说着，俯身摸了摸斯内普的脉搏。 你们只是有点劲头太足了，他还没有知觉，也许最好是回到城堡之后再把他弄醒，可以这样带他走。 他念了一声 僵尸飘行， 斯内普的手腕、脖子和膝盖上好像拴了根看不见的绳子，他被拉得站了起来，但脑袋还是难看地耷拉着，像个怪诞的木偶，双脚无力地悬在离地面几英寸的地方。卢平捡起隐形衣，把它妥帖地塞进自己的口袋里。 应该有两个人跟这个家伙靠在一起。 布莱克用脚趾踢了踢小矮星说。 以防万一。 我可以。 卢平说。 还有我。 卢恩粗声说，跛着腿走上前。布莱克凭空变出沉重的手铐，小矮星很快就被拉了起来，左右胳膊分别靠在卢平的右臂和卢恩的左臂上。卢恩沉着脸，似乎斑斑的真实身份对他的人格构成了侮辱。克鲁克山轻巧地从床上跳下来，领先跑出房间，毛茸茸的尾巴快乐地高高翘起。